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北京时间22:01。北京时间22:01。能够在国庆假期的前一天晚上10点乖乖的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的你，可能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想这一刻我们就好像是共处一个空间的朋友，互相分享心事，聊天，听歌啊。对，找到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去做一些敷个面膜啊，或者是甚至于看看书，或者是只是静静的躺着。不管怎么样，现在请你选一个你最舒服的心情和姿势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按理说是周日，周日可不是什么讲故事的时刻，但是今天却偏偏想要把杰克唐的故事盒放到今天来讲。因为马上在假期开始之后，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假期就好像是一个和你现在的生活轨道平行的一个时空，就好像你可以打开一扇门，然后去到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在那儿度过逍遥自在的7天，再回到自己的正轨上，一如既往的工作学习，日复一日去重复着之前的生活。但是偶尔的一个小小的休息，偶尔的一个小长假，好像是额外多余给你留出来的时空，所以可要好好把握哟。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重返迷途，或者是从迷途上重返，不管是什么样的姿态，它都是一个转身。杰克唐的故事盒马上开启喽。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出差回家的路上必是归心似箭，然而事事总是急不来，仿佛你越急阻碍你的事儿就越多。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5:01，一路奔波肚子还饿，取回行李之后遥遥路远，从闸口走到车场几乎累到脚软。 TY 开着车来接我，第一时间告知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今天路上堵得特别厉害，正逢假期之前，而且天空还下着绵绵细雨。取了车子踏足油门往高速路驶去，一路上忍不住对 TY 嘀咕工作上的琐事。平常不觉得琐事烦人，但是却在松散下来之后再想起忙碌的时刻，难免稍感厌烦。 TY 如常沉静地听我发牢骚， 便是对我最好的治疗。来自失恋打卤机的第一首歌，很轻快，适合。我不知道今天后来有没有下雨，总之在差不多六点多的时候，开着车，然后从 A 地驶到 B 地的时候，看着天空丰富多彩的颜色的层次，云从深到浅，从白色的、浅蓝色的到深蓝色的，仿佛海洋一般。想到了，如果要是下一场雨，会不会有彩虹？而在彩虹下面，又会是什么呢？彩虹下面来自赵雷。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开岸，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看到了月亮的笑脸，那是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船，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 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为了避免拥挤的交通， TY 带着我七拐八拐，有一种对整个城市的所有线路信手拈来的自信感。遗憾的是，我的方向感特别低，甚至只是在街头寻觅一条明明去过了好几次的道，仍然会茫然，只能停在路边上网启动导航。我想起一次搞笑的经历，我和 Joe 还有阿成三个人本来已经选好了游玩的目的地，却因为走错路而在几条巷道之间都转了40分钟。好在小巷道内都是小店铺，干干净净而且清静，索性就放弃了原本定好的目的地，坐了下来喝杯咖啡，或者买个根本用不着的小饰品作为迷途的小纪念。心情不但不焦急，反而沉淀了下来。后来那个安静的小巷还成为了我们常常聚会的地方啊。故事讲到这儿，我好像也想起来，有的时候在迷路的时候确实会偶遇到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地，有一些你会幸运地在下一次找到它，而有一些就好像那个所谓的桃花源一样，去过一次就再也不见了踪影，但是也因为好像没有办法再踏足第二次而显得特别的珍贵。当然这是所谓对路痴的说法，还不是因为方向感太差。所以如果这么说来，方向感差是不是也算有好的一面了呢？继续来听歌吧，今天晚上就让我们讲讲故事，听听歌，以最轻松自在的状态来迎接一个七天，一个可以让自己彻底放松的、任意安排的、但愿如此的七天。I need to be in love.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s keep believing there's someone in this crazy world for me. The way that people come and go through temporary lives, my chance could come and I might never know. I used to say no promises, let's keep it simple. The freedom only helps you say goodbye. It took a while for me to learn that nothing comes for free. The price I've paid is high enough for me.None of them will comfort me tonight. I'm wide awake at 4 a.m. without a friend inside. Hanging on a hoop, but I'm alright.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ll find. 刚才进行到故事 当中的主人公回忆起自己迷路的一次经历，让我想起来好像在有的时候会故意选择一条不熟悉的道路回家，相信自己的方向感和直觉，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格外的去关注你周围所看到的一切，眼睛好像不停地想要去捕捉那些有趣的信息，因为不熟悉，因为陌生而产生的一种距离感，让你会更好好地去观察这个世界。啊，这不，他说，再熟悉的城市路线，导航再能躲避拥堵、躲高峰，我和 TY 还是被迫堵在了路上快50分钟。看着深红色的线路，我很沮丧地问，这是哪儿啊？ TY 和我你眼望我眼，互相苦笑。 TY 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我选择了一条躲避拥挤的路就来这儿了。我们摇下窗口，探头四处望望，除了满眼的车，还有就是飘进车窗内的雨点。我连连打哈欠，天气已经越来越冷了。正逢一个红绿灯路口有一个小岔口， TY 问，要不我们岔出去看看。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与其堵在这儿，不如另寻条路碰碰运气，行走在末路上也比堵死在车群中好太多了。而这个时候，当你想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你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勇气。勇气，请赐给我力量吧。勇，来自旅行团。 傻。 嘿，如果生活给了你一巴掌，你该怎么办呢？按照旅行团的说法，当然是打回去。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希望可以在这里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哪怕你在迷途当中，也希望你有迷途知返的一天。或者如果还不知道，那就继续走下去吧，因为所谓的困难和曲折，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也是一种成长的磨砺，不如就让它发生吧。啊，让它发生吧，顺其自然。以前小的时候，当说到那些所谓的名言警句的时候，总是走口不走心，好像似乎有那么点道理，但好像跟自己没有连结。在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哪怕是平淡无奇的四字成语，如果你真的有所体会了，那种明白和头脑当中的知道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听别人劝你，也没有必要去劝别人，因为你正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所谓头脑当中的知道，都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心理上的问题的。就好像我好像之前有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自行车的车把进行了改装，当你向右转车把的时候，车轮就会往左转动，也就是和我们平时骑的自行车刚刚好相反。当你头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规律，于是开始去操作它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多久习得这样的习惯？大部分人会觉得自己应该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但事实上却发现没有人可以在知道之后就能做到。这个实验者自己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真正的调整过来，而当他熟悉了这样的一套规则之后，再想重返到之前的正常的自行车，又花了8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知道了吧，知道和做到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就好像总会有人说，想要去流浪，想要去远方，有诗有远方的地方，如果只停留在自己的想象中、脑海当中、憧憬当中，没有切切实实的去做过，这不算真的流浪。 我的肩膀被记忆的包裹，流浪到大树下终于解脱，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不要想风吹过裂痕迹都不留。我的双脚太沉重的枷锁，越不过曾经犯的每个错。希望若是有，绝望若是有，怎么会换不回 欢迎回来。 快乐若是有，伤心若是有，眼泪灌溉不忘。 欢迎回来，十点打漏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讲的是故事，刚才听到的歌，现在听到的歌是来自陈绮贞的《流浪者之歌》。一点小小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没有及时的进入到花椒的直播间，但是呢有看到有一些朋友一直在这里守候，所以还看到有一些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少帮主若不想说不想说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内容是想说不想说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内容是讲故事，也就是杰克堂的故事盒。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关于迷途的，迷路的迷，旅途的途，顾名思义，迷途知返还是执迷不悟，这都是你的选择。或者当在某一条既定的轨道上走得太久太累了，看到一个小小的岔路，你会不会想拐进去一探究竟，找到一些惊喜呢？但是如果在这条小路上发现荆棘密布，你是愿意披荆斩棘地走下去，还是迷途知返呢？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哲学命题。然而我们的故事没有这么的复杂，只是他们真的迷路了。我们出了岔路口，搞乱了南北方向，在几条小街道中来回行驶，时间已经接近八点了。本来我们约好回到家之后在附近一家烤肉店好好吃一顿，而这个时候 TY 和我喊累也叫饿了，偶遇一间吉野家， TY 便想要说坐下来随便解决算了，我见势不对也决定放弃。刚好眼前有一家小小的大概只有十几平的日料店，在这条不起眼的街道里，门口还挂着传统的棉布帘。我便和 TY 停好车，探头看去，零零六六坐了几个年轻人，立即推门光顾。比起室外的寒冷，室内的温暖 使我和 TY 都夸张地叹出一口气。日料店里面会放什么样的音乐呢？会是这一种吗？ Go solo. They say it's a matter of time, 1,000 days and the sun won't shine before I come back to you. When I'm happy, nothing's going to stop me. 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For your love I will go far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I know I'm coming back for you Our love is a river long The best ride in a million wrongs I know I'm coming back to you And I'm happy Nothing's going to stop me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my way. I go solo, oh, I go solo. 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my way. 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你们，好开心！这是十一假期前收到的第一声问候。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Go Solo》，可以算一个人走吗？或者是独奏起来？虽然看上去 在十点答录机当中，杰克汤一直是一个 go solo 的状态。看这么大的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台子上，旁边刚好有一个话筒却没有人，于是留了一个白，而这个空位可能就是给你的吧。突然间，刚刚在一瞬间头脑放空了一秒钟，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是完全轻松的、自在的，不需要去想接下来要怎么做、要说什么，只是去享受这一秒钟的空寂。刚才我说一个人在直播间，看上去是这样，但实际上，如果心里面有牵挂的人，就不会觉得寂寞。就好像我心里面牵挂的是你们，看到你们的名字，就会知道你和我一样，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共处在这个空间时空里。欢迎大二、大二心跳，还有吴昊、硕大人生、爱爱、吴昊等等，还有苍月、白龙等等，进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在晚上十点钟，今天晚上十点钟选择来到这里的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经历了什么呢？我真的很好奇。所以看，我也像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一样，不妨你也可以和我一起聊聊天，随便说什么都好，哪怕只是一句一个人也要快乐呢。因为我在想，十一之前的这个晚上，你在听十点答录机的你，一个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吧，一个人的自在好好体会，我觉得很好。一个人来自陈珊妮。 有一个人你要的完美无瑕，不如坐下来喝杯茶。 来自陈珊妮。 有一个人你要的完美无瑕，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喝杯茶，因为他从来都不优雅。有一种爱 你是一个人过吗？嘿嘿，吴昊，就你一个人，都说不是我一个人了，看似一个人，实际上我有你们，怎么样，是不是很押韵啊？啊，继续讲故事，我们的故事快讲完了，好奇结尾吗？我们看着菜牌上的沙拉、汤匙、鱼生，各点几款，味道都特别像样。或许是运气好，在迷路的时候误打误撞找到的美食都特别的不错。当然，也或许只是因为饥寒交迫的我们味蕾不够发达，随便放入嘴巴都觉得可以接受。总之，这一顿吃得心满意足，意外欣喜。走之前还要了一张印着小店地址的名片，心想下次会再特意过来。回家的时候道路已经疏通，一路顺利，心情没有了之前堵在路上的焦躁，喝了一碗热汤，身体乏累也去之不少。我们更得意岔开拥挤的人群街道这一明智的选择。我想起了一句话，迷途或许就等于回家，下次再来就变成了你的目的地。想想这句话，就更不会被迷途所扰。重返迷途的故事到这里画了一个句号，而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骑着机车上热门，嘿，我看到你了，我也好喜欢你的这个直抒胸臆。说来人生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郑重其事地回答一下，刚才那首歌曲是来自于陈珊妮的《一个人》，而接下来的这一首《I Will Follow》。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Away from the lov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Where you go, I follow, I follow.You'll always b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forever. I will follow you. I will follow you. 我将跟随你，骑着机车上热门，想回应你两句。当初也有一个当电台 DJ 的梦想，可惜是个烟枪，只适合唱歌。是谁给我们这么多的规则？我倒挺想听你说说话的呢。我想烟枪应该也挺好听的呀，就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总是控诉所谓周迅的声音不好听，可是我觉得很好听啊。看来也许我对声音有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审美吧。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有他自己的特别之处，只要他讲出来的故事，他所表达的心情是真诚的。烟枪加兽医，只要他讲出来的故事，他所表达的心情是真诚的。烟枪加兽音，我的天，让我在脑海当中先脑补一下。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from my love. I will follow. 我将跟随你，去哪儿呢？不管去哪儿，只要是你在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天哪，骑着机车上热门，你的留言让我感动得要哭了，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秋天今天已经开始有了秋意浓的感觉，有了丝丝凉意，但是看到你们在就会觉得很温暖。尤其是你夸人夸的都大惊小怪的，让我觉得哦，好像是真的吧，好像真的不是客气而已吧。好吧，杰克唐的故事盒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们的故事讲完了，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重逢迷途。好像大部分我们用迷途来去作为一个四字成语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会用迷途知返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和迷途重逢也未尝不是一种惊喜。有的时候在迷途上而不知返，一条路走下去也未尝不需要一种勇气。所以所谓迷途真好。还有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不着急，我们一首一首来。在国庆假期前一晚，还和我作伴的小伙伴们，这首歌送给你，希望我们都是异类的同类。谢谢骑着机车上热门送的女神，喜欢你，还有掌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异类的同类，来自蔡健雅。 有的时候听某一些歌有治愈的感觉，听某一些歌就会有一种爱谁谁的状态，好像这一首就是。异类的同类，是你吗？啊，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而我们今天节目也要结束了。这个节目结束，不知道为什么在说到这里就要长叹一口气，因为似乎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的轻松，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它了，尤其是在今天晚上有你们相伴了一个小时之后，就仿佛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最后一首歌播什么好呢？还要假装不知道思索一下，早就想好了。哈，骑着机车上热门说，十一小长假的安排就是在家睡觉，陪陪家人什么的，听上去很惬意嘛。最后一首歌，旅途。重返迷途也好，执迷不悟也好，我们谁不是在旅途上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嘛。最后说一句鸡汤的话好了，晚安各位，假期愉快，祝你有一段愉快的旅途。 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寒冷和孤独。 十一快乐，大家伙！对，不要因为工作和学习忽略了家人。就算十一期间你不得不要去进行一些啊不得已的事情，也需要留出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给朋友，给家人，别忘了，晚安。 我梦到那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